Hello，开始系咪啊？好，大家好，又系我哋人民主场啦。我系钱钱钱宝芬， 我系冯德森。咁又今个礼拜就变咗星期五啦，因为星期二就有啲事，咁就变咗星期五，都系依然都系会想够发声嘅，即系尤其是再对上一个礼拜又冇啦。咁下个礼拜又随时撞正中秋又有机会冇嘅话咧，咁所以点都好星期五有时间都要摄一摄出嚟。即係都要講下香港發生咩事啦，好似我哋之前咁講，如果呢啲都唔做，呢啲都唔講嘅咧，好快大家就遺忘，好快大家就覺得，即係好似你啱講你個鄰居嗰件 係 事做 嗰 新聞 晚嗰個鄰居係啊，叫我適應啊，係啊，即係開頭咧，我以為佢關心我啦，即係話我攬住個牌咁夜出出入入咧。係同道人啦， 係啦， 即係 因為 關心我嘅 事 安 源咧， 全。 前錢如果譬如大家去有去過前錢街站啊，或者見過佢都知佢就會孭住個背囊，你好中意向前孭噶嘛背囊？ 係啊係啊，因為腰骨痛噶 係 嘛， 啦， 咁就 因為 孭 前 住 面 前 就有三個牌啊。 邊。啊，我前邊不嬲都有牌噶啦，二零一四年雨傘之後冇幾耐啦，就我要真普選嗰個好似揮春咁大咁嘅，俾我開始就係孭住噶啦。咁就所以不斷唔同，即係爛咗咪換嗰啲新牌咯。 係 咁而家最近呢個咧就係三隻手指啦嚇，咁啊民主、人權、自由，咁已經係一個好含蓄噶啦。 都唔係含唔含蓄嘅問題，呢 三樣嘢應該係普世價值都需要啊嘛。即係我要呢三樣嘢有啲咩問題先？ 咁當然係啦，而係即係響今時今日，即係你知啦，即係黃藍陣營，尤其是啲藍絲咁嗰啲，哇！陣間又話你黑暴又剩嘅，咁我覺得我呢個牌已經係好含蓄噶啦。點知咧嗰個即係女士啦嚇，講講下，哦，原來咧係叫我哋咧要適應喎，即係咧香港已經係唔同咗啦。即係咧，唔好同政府作對，即係佢完全係嗰種咧，即係順民啊！佢唔係話因為，唉，我而家唔夠你鬥，我即係 留得青山在先。 係啊，佢唔係嗰種態度啊，佢係要做順民嗰種啊。佢話咧，時代係成日都會改變㗎啦，而家咁樣樣去適應去改變係應該嘅咁啊。嗯，冇嘢講，即係費事再同呢啲人。 唔係咁，但係佢嗰句嘢嘅前部分係啱嘅。嗱，香港又真係唔同曬嘅啊，其實好似啱都。開咪前都講啦，其實有咗國安法之後，其實基本法都唔需要留喺度啦，因為國安法大曬㗎嘛。 係啦， 即係我哋晏啲都會講啦，譬如梗係會講支聯會啦，因為即係呢件事啊，好多嘢我哋可以有啟發。即係譬如周幸彤佢即係拒絕交資料，佢都有理由，就係其實佢哋嗰些係不合法嘅指示嚟嘅喎，我乜都冇做錯，我又唔係外國代理人，你又冇證冇據，反而要我就交咁多資料出嚟，咁其實係唔合理噶嘛。喺我哋一路灌輸我哋香港有規有矩嘅時候係唔合理噶嘛。咁但係而家因為有國安法，咁咧就凌駕 做咩都啱嘅，佢哋嚇做咩都啱嘅嚇。咁但係咧就即係周幸彤嗰個表現就真係好。好堅定啦，係俾到即係我哋香港人睇到咧，即係香港兒女，即係香港嘅年青人嘅嗰、那個即係大無畏精神啦嚇。 係啦，我哋一陣會長講，咁我哋一開頭我哋都講下快必先啦，因為人民主場本身就係快必嘅節目，咁啊， 即係我哋人民力量㗎嘛。 咁啱咧，其實快必就橫壓咗超過一年㗎啦， 超過咗咯，9月6日咁啊，今日都10日。 我好有印象嗰日，因為本來我朝早就係諗住幫佢開嗰個街站啦，佢因為嗰日本身就係 應該 係 一個 立 法 會 選舉日嘅， 咁但係因為疫情佢話就延期，咁但係快必照樣都想開一啲街站去，即係同街坊傾下偈又好，做下健康講座都好，咁嗰日就諗住幫佢手嘅，咁點解朝頭早咧就收到電話就話哇！成班警察就喺佢樓下伏住，咁最後都冇辦法，當然一定要開門啦。話有啲警察其實因為佢係住村屋嘅，直情爬咗去其中一啲圍牆，即係入咗去個村屋門口嘅露台，咁佢就唯有出去啦。咁就一年啦，超過一年啦， 超過啦， 係啦。咁又其實除咗快必之外，都唔少人其實還壓咗好耐嘅。 係啊，立場新聞做咗個統計，出咗個列表啦， 我都有睇到嗰度，即係其實佢淨呢度淨係講緊國安法添， 就143個就違反國安法，咁有其實84個咧就俾人落咗 charge 嘅，咁入邊咧有64個係唔准保釋，咁其實唔止噶啦，因為呢個係前幾日啊嘛， 係啊係啊， 淨係再過咗呢個禮拜，咁又多5個啦，因為常 支聯會 嘅係啦常委，咁但係都係嗰句啦，呢個只係講緊違反國安法而被還押的朋友、囚友，譬如我一直都想叫大家寫信給他，他都不是違反國安法的， 是啊是啊， 當然他都是因為社會運動，所以是很多很多， 是、 啊、就是好像我也是開麥克前說，最近我有親戚朋友就移民，去到機場去送他機、那機場就冷冷清清的，因為始終都是疫情的問題，是、啊、但是基本上在德機場那些呢，不是送機呢都真的是 離港咯， 離港還要是移民的了 是啊， 即都不是短時間會回來那些、即是個場面都幾，即是幾又未知淒涼的，但是那種感覺是很不舒服的， 黯然啊， 是啊是啊，即要離開住了那麼久的地方要走了、那我這個星期除了送完機，我也都有去、即是去探在囚的手足啦，咁、那個感覺咧，如果你對比一下咧，當然都係唔咁舒服嘅。但係反而個還押所個感覺咧，即係好似同機場差唔多多人啊。 哦， 即係已經去到咁嘅地步啊！即係所以就係香港就係、好似你啱嗰位鄰居講，香港真係唔同咗嘅。即係幾廿年人，當然 即係無論藍絲黃絲都覺得香港係唔同咗啦，應該咁講係咪？ 絕對係啦嚇，可能因為有國安法，連個風都可以兩個風都不敢來啦、他們可能說到所以其實就快必就差不多一年啦，還有譬如師叔啦，傑師即係亦都係話佢 超過200日啦， 係啊，違反國安法咁樣使黑錢，咁啊仲有一傳媒黎智英，即係又係超過200日啦，係 啊， 咁啊其實快必就更加係啦，一年，但係一單案都未審喎，即係未判，應該咁講。是全部都是審緊嘅啫，14條 審下又停下咯， 煽惑民事罪係啦，跟住仲有就係47人案，咁啊9月23日又會再上庭，但係都應該仲未係正審，咁啊10月中就有嗰14條煽惑民事罪就又繼續即係繼續審訊啦，咁啊全部嘢都未即係未審未判， 未有結果嘅係啦， 係啦，咁香港就係變成咁啦，真係唔同曬。咁仲有蘋果好多，其實話係犯國安法嘅，除咗黎智英，仲有蘋果嗰啲傳媒行政總裁啦，同埋仲有啲主筆 編輯啊，係咯， 編輯其實都超過一個月噶啦，仲有47人案，有33個咧就還押緊，包括快慢必啦，就全部都超過咧，即係差唔多200日噶啦，即係香港嘅政治犯係多到咁嘅地步嘅， 係啊，即係都唔知呢個。是咪國際呢個即係出名嘅啫？ 之前都有人講過㗎啦，香港如果咁落去嘅話，香港啲政治犯肯定就係最高學歷啦，即係唔好講出唔出名，肯定平均學歷係最高嘅，因為嗰啲全部即係好多都係律師啊，大律師，譬如周幸同一還押緊嘅，佢都係一位大律師嚟嘅。當然嗰啲藍絲或者係唔知咩人。蝦兵蟹將啦，反而佢哋先係就話應該要吊銷啊周恆同個大律師資格咁呢啲，即係好中意放啲咁嘅風，即係而家香港社會風氣就係、 遲早嘅大陸嗰啲維權律師都係咁噶嘛，俾即係拉咗，跟住就話吊銷佢個律師資格噶嘛，遲早香港都係噶律師牌。都是要統一地由中央派，即係由政府去呢、這個，係我俾你就俾你，我唔俾你啦，隨時。 仲要唔使添啦，好似之前咁啱節目都講過啊，即係隨時嗰啲律師都可以嚟香港做嘢 嘅。係啊， 兩三個禮拜前你先咁講，但係最近又係放風，又話醫生都真係幾肯定會啦，因為其實好多移咗民，我諗有能力嘅律師都話，事務律師都話可以。嚟講去做一啲關於事務律師嘅嘢，即係可能離婚啊、破產啊，甚至乎上庭啲文件都話可以有機會俾事務律師呢啲工作可以俾大陸嘅律師去做，即係所以就係基本上。 其實咧，我覺得你律師會已經跪低咗啦。你話如果嚇真係放寬大陸嘅律師過嚟香港做呢啲，即係你所講嘅呢啲，喂。 樓宇買賣啊，呢啲其實律即係講真啦，打官司喎，係咪真係最好揾咧？又未必嘅，即係。嗱，而家就梗係啦，因為咁多呢個案件啦。咁以前嚟講，有幾多案件啫？即係真係咁好揾咧，係咪？咁啊，反而咧就係樓宇買賣，即係律師嘅賺錢嘅，就啲律師買，即係就有啲樓宇買賣啊，係啊，註冊結婚啊。喂，呢啲揾銀嘅即係財源嘅工種，如果引入咗大陸律師落嚟係可以做嘅話，咁其實我覺得你律師公會。你就算跪咗喺度，你真係呢、這個即係即係啲人話就係賴咗共產黨，原來都係一樣冇得，即係冇鹹豆，即係都係鹹豆冇得食嘅喎，搶你飯碗嘅喎。 所以呢個都係好基本嘅問題啫嘛，即係嗰啲律師嘅即係律師公會，即係比較親建制、親政府嗰啲啦，佢哋梗係唔使理下邊啲人諗乜嘅嘛，佢最緊要而家收咗利益。其實就等於民建聯同埋一啲市民，即係嗰啲阿公阿伯阿婆咁中意攞蛇齋餅粽，但係其實就唔明白根本最大嘅得益者，你一路係咁支持民建聯、支持工聯會，咁其實最大的得益者係佢哋，而唔係啲阿公阿伯阿婆。但係佢哋唔明啊嘛， 啊咁啊係啊。 咁律師公會嗰啲我相信明嘅佢哋，咁但係佢哋又可以做啲咩咧？譬如想嘗試開明派去爭取翻一啲位，都有機會俾人恐嚇嘅。啊！又應驗翻你個鄰居講嗰個啦，咪就係香港唔同咗咯，即係啊咁又除咗啱啱講嗰啲還押嘅手足啦之外，其實咁啱就都同支聯會有關嘅，因為就最近判刑嘅應該話審訊啦，罪成就係2020年六四嗰個非法集會案 哦， 係啦，即係阿陳浩桓即係 Figo， 咁佢。最後都是用自由花的歌詞去講自己的嘢啦，咁樣咁其實佢哋下個禮拜都會判刑噶啦，咁基本上都係當然都係坐硬噶啦，咁但係都係不厭其煩去講，其實佢哋嗰啲理據咧，即係個胡亞文法官啊，佢哋嗰個理據就係話佢哋喺六四嗰一日當日就有喺 Facebook 出貼文，跟住又話佢哋咧會派蠟燭。又話有同在場市民揮手啊，跟住又係佢哋著住嗰啲衫就係咩良知啊，結束一黨專政呢啲，咁就話佢哋就係組織同埋參與未經批准嘅非法集結啦。即係其實咁樣去，因為人哋嘅衣著，因為人哋出個 post 喎，佢出個 post 唔係叫你一齊去到維園上街喎。譬如尹兆堅只不過出個 post 叫話，無論你喺邊度都希望你八點鐘咁就。可以 默 哀、 啊、 一分鐘， 咁 咁樣都係一個非法集結。何況即係再諗深一層，咁就算係即係就算真係集結咗啦，某程度上嗰日係冇發生過任何嘢嘅，即係冇破壞、冇暴力，亦都冇佢哋所講嘅堵路。 仲有就係、是、喂咁多十年來呢、這個六四嘅燭光晚會不嬲都係有嘅，咁就算哦你話嗰日警察不批准你的集會，喂，其實講真啦，由始至終都是話你向警方申請嗰個集會，只不過是話哦，你幫我維持秩序啫，唔係話即係根據人權法，香港人是可以有集會自由噶嘛，你冇理由去凌駕咗呢一點嘅呢、這個咁嘅法官胡亞文個，雖然個中文名，但佢好似有鬼佬樣咁嘅。 佢咩樣我唔知啦，早知就即係餐想用粗口去形容佢嘅，咁又就係、是、即係就係、是、咁樣去僭越咗好多我哋本來香港人有嘅人權啦，即係集會自由本身係有嘅，即係好似前線咁講，即係六四去悼念，對好多人嚟講，尤其是後生嗰一輩咧，反而就未必會嘅，因為佢哋覺得。建設民主中國呢件事係非常之遙遠，係啦，關阿鬼事咩？香港都未搞得掂，咁所以佢哋就唔係好理。咁但係我知道，即係老一輩嘅其實好多對六四呢件事係好深印象 嘅。係啊， 所以而且係一個有啲人就話根本就如禮從儀啦。你每一年都係咁搞，你又搞到啲咩出樣咧？咁但係唔好理。咁好多人都係當咗呢一個係自己個習慣嚟㗎嘛。即係就等於下禮拜中秋。好多人都會去維園上月㗎， 夠時。 係咯。 即其實是差不多的，那個 現在都沒得上，沒得去維園上， 難聽一點說其實是差不多的，即當然我都是認為其實這樣去 每年悼念是沒什麼作用的，所以其實對我來說悼念六四呢跟中秋賞院一樣的，只不過是一個儀式來的，但是問題就是這些這樣的儀式有些人是照做，那有什麼問題呢？他又沒有破壞到什麼，但是現在是沒有了的，集會自由都可能我們遲些登高啊、重陽登高啊、中秋賞月啊都沒有了， 中秋維園賞月還有沒有了，因為呢、即以前一向都是啦，這些大日子呢、中秋啊、聖誕啊，地鐵呢都會通宵的嘛，是不 是？是啊，是啊。 喂，我早兩天看地鐵通告，即我旺角救護城那個大電視呢，就看到地鐵公司說中秋沒有通宵，地鐵沒有通宵啊，中秋那晚。 其實2019年開始之後，這些就全部沒有了。 是啦，即是，香港人要適應，就是那個師奶這樣說。喂，大佬啊。 所以他都幾有智慧的，只是前半段，香港真的不同了，很多東西都不同了。 喂，連這些傳統日子，中秋節，即是大家即是叫做開心啦，是不是？一家大小團圓去點蠟燭，即是賞月啊、玩燈籠啊，咁呢啲其實呢啲氣氛都冇啦， 冇噶啦， 係啊，呢啲都冇啦，香港都。 香港仲要好多都移曬民啦，即係個感覺真係好似好慘咁啊，團圓唔到，團聚唔到，即係疫情又好，國安法又好，香港都真係唔同曬。當然有林鄭就話越嚟越好啦，變到，但係即係有啲嘢心照啦。咁所以六四咁。即係好多被告，即係陳浩桓啦、何俊仁、何秀蘭、長毛嗰啲，其實唔少都還押緊㗎啦。咁啊，下個禮拜就會再判刑。咁又係啦，我又調翻轉對比，我啱醒起就係，即係六四當日2020年嗰個集會係冇意外發生嘅，冇任何事喎。佢話派蠟燭，即係有阿楊森同人揮手都係有問題。我記得2019年7月21日咧，何君瑤直情同嗰啲人握手添啦。 嚇，係啦， 我唔使你告佢暴動罪噶。咁嗰日擺明就非法集結嚟噶啦，因為暴動本身前提就一定係非法集結，係個 base 嚟嘅。即係你再引起好多公眾嘅不安、唔安全、破壞啲嘢，先會變暴動嘅。咁樣握手咁，咁都唔係。 嗰日都係一個俾政府定性為暴動嘅喎，咁所以喂，仲有啊？咩非法集結啊、暴動啊，唔係計你有冇距離㗎。總之你香港 無遠佛界 啊，係啊，咁所以香港 出個 post 咧， 其實 就你個你就算喺元朗咧，你都係一樣係參與緊㗎。咁所以何君瑤都係參與緊暴動啊。 咁不過就大家都知啦，咁又咩人會拉，咩人唔會拉。 咁啊係。 所以香港今日就係咁咯，唔同曬。咁啊講下支聯會啦，我諗其實即係我諗。咁多位自己人啊，聽眾都已經知道支聯會大概係發生咩事啦。係 啦， 就係、是我諗一個禮拜前到啦。咁就係、是警方香港警方就即係、就是、要求支聯會咧，就提交佢嗰啲近八年嘅財政記錄啊、會議記錄啊，同埋啲活動嘅記錄。咁佢個原因咧就係、是、話，因為我覺得你哋係外國代理人。 哦， 系啦，咁所以你要提交呢啲證據、呢啲資料俾我去調查你。咁啊，周幸彤咧就即係佢應該都仲係常委嚟噶嘛，就係、是、支聯會嘅常委啦。咁佢就同咗幾個另外 唔係主席咩？ 我都唔係好記得啦，上副主席、副主席、哦、主席應該係仲係 李卓人。 李卓人係啦，咁佢就開完會即係同幾個常委。就決定不提交那些資料給警方。其實我們第一個反應，我相信大家都會覺得哇，他都挺勇敢。 是的。 哇死了，我這樣說會不會又說我什麼助長暴力歪風？我絕對不是啊，又戴個頭盔。 讚揚這些暴徒。 但他勇敢的東西是因為他是想根據法律去行使他的權利嘛。譬如我又你又提不出任何證據說我是外國代理人，調翻轉點解你即係一個無憑無據的指控，就要人哋去提交八年所有資料俾你？咁其實是違反了一些基本法的嘢，即係一啲條例啊，一啲條文嘅。咁其實佢係可以拒絕的。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啦，其實佢拒絕得 就一定有後果噶啦。 咁所以咪又拉佢又告佢咯。 其實我又講真，佢就算唔拒絕， 都一樣會又拉又告噶。 係啦，咁所以呢度咧，我就覺得即係有樣嘢就係要留低嘅香港人啦，即係就同埋我哋我都覺得係有啲叫可以俾到我哋一個反思，即係有啲嘢就算買到嚟個結果係咁，即係佢都喺出 post 都有講佢 Facebook post。即係有啲位置都要做人，做下個半腳石都好嘅，即係唔好俾人哋好似 一嚇你你就跪低。 係啦，係啦，即係周嘉誠。 因為你跪低咗都冇用嘅，佢都一樣嗰條邊一樣打落嚟嘅。 係啦，咁不如試下嚇、啊，我叫一聲都好啊！我唔係打翻佢，我哋唔鼓勵暴力噶嘛。咁我叫一聲得唔得咧？我試下行使翻我本來應該有嘅權力得唔得咧？權利得唔得咧？咁周幸彤就做到俾我哋睇咯。 係啦， 即係好多人，甚至乎我即係有即係咁啱，因為有誒親戚離開香港，都真係好熟嘅親戚，即係都會調轉問自己啊，因為留喺度其中一樣嘢就係可以話見證呢個香港繼續發生嘅嘢啦，亦都想試下誒、總要有人留喺度，即係繼續去爭取應該有的普世價值㗎嘛，咁我就喺度諗，究竟可以做到啲咩咧？咁樣，咁其實周幸彤就係話俾大家聽，有啲嘢係必須要去做嘅，係係啦， 咁當然係要付出代價嘅， 所以都要 有心理準備，係要呢個嚇失去自由嘅，咁但係會失去幾耐真係冇人知啊，唉， 咁所以調轉被留喺度嘅人，譬如。即你可能覺得哇，周幸彤已經要坐監咯，咁我哋冇可能用即係哇國安法，我哋一定要守嘅，所以就唔好做呢啲啦。咁但係都仲有其他嘢可以做噶嘛。 嗯嗯， 即係譬如我而家只不過係陳述翻一啲我哋嘅諗法，絕對唔係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嘅嚇、啊，我哋實守曬國安法嘅， 一雙手十隻手指點去顛覆？ 係啦，咁所以即係。會唔即係咁樣發聲又試下啦，或者自己平時即係作為一個哇咁，我係個小市民又可以做到啲咩咧？即係我覺得其實同朋友可以討論一下多啲呢啲嘢，即係令到嗰啲你啲好鄰居咁樣唔好咁容易就話得香港唔同曬，我哋就係要咁噶啦，就係、是、要好似做只狗咁樣噶啦。 咁我諗即係。我同嗰、那個即係真係咧，佢話見過我幾次咧，我懵下懵下咧。 咪嗰啲咁唔熟就真係採佢都安居啦。 咁但係咧，就我仍然堅持會咁樣樣出出入入咯嚇。 啱啊，其實你呢個已經係一個即係好嘅做法，即係我前線只係民主、人權、自由。 係 喎。哇！我即係呢個一陣都要討論一下，即係六四咁多年，直情係結束一黨專政啊，建設民主中國啊，追究屠城責任呢啲，其實係香港政府、香港警察容許咗30年喎。佢今時今日無啦咁拉佢，其實我都覺得好奇怪嘅。咁但係我哋當嗰啲即係唔知係會有冇機會犯法啦。咁、但係民主、自由、人權唔會啩？唔通香港冇㗎？ 係啦。 咁我掛喺度就係突顯香港有啊嘛，幫你咁應該係咁咯。 係咯，所以我覺得真係我而家掛住呢個民主，即係三隻手指呢個牌，真係一個係好中性嘅。 係啊，中國都有民主㗎，佢哋中國式民主啊嘛。 我係覺得我應該係好安全嘅，咁所以 就係好似周嘉誠旁聽，即係接受記者都講，即係周幸彤教到我哋一樣嘢，就係即係。有啲要戰勝個恐懼咯，當然你有時有啲代價，你都要諗清楚究竟係咪付唔付到嘅，因為其實佢做嘅嘢都係好，其實佢都冇做任何暴力嘅嘢啊，冇任何激烈嘅嘢啊，佢都係貫徹翻支聯會嘅立場啫。係 咯， 咁又講翻啦，支聯會呢個立場其實貫徹咗32年㗎啦， 係咯， 89年開始，咁點解今時今日先拉咧？ 平反六四啫，講真啦，如果去到法庭咧，即係阿周幸彤咧，而家就係話啦嘛，誒、哎、咁啊好啊，誒、一天光曬啦。既然係咁，我就呢、這個，因為話告佢就係呢、這個誒國安法啊嘛。係 啊，顛覆，顛覆。 咁佢話，咁我哋就嚟一場即係光明正大嘅辯論啦，係咯，我都好期待喎。即係咧，阿周幸彤佢喺個法庭上邊會唔會傳召下誒、當年 即係 梁振英啦，例如 即係梁振英即係 八九年否份報紙 係啊，下痛心疾首好似係咩？ 係啊， 即係揾佢上嚟即係個做證嘅作證嘅， 講解下點解嗰日要咁講咧？當年 咁啊，仲有就係嗰個民主歌星要 獻中華、成龍啦、肥媽啦 嚇，咁仲有啊，曾志偉係統籌噶嘛，係咪？咁佢要做呢一即係統籌去即係成呢件事噶嘛，咁又要即係揾佢上嚟做下證人咁樣應該嘅，我覺得。 即係我都想知道，喂，點解當年佢哋會做呢樣嘢咧嚇？ 咁 佢哋其實做一個壞榜樣嘅喎，佢作為一個明星歌星， 而家未知，因為都未去到法庭啊嘛，係咪？所以我好期待咧，真係可以咧，即係阿周幸彤在庭上邊嘅即係呢場咁嘅世紀嘅辯論之下，即係八九六四究竟 個定性會點喺香港嘅法院入邊？ 係咪？ 因為好多時其實好幾年前啦，即係因為近呢幾年冇發生呢件事啦。好幾年前其實每一年立法會議員差唔多六四嘅時候都會去。去遞份議案就係話要平反六四咁樣。係 啦， 係 啦。 咁當然嗰時都係建制派係大多數，所以都唔會採佢哋嘅，都唔會通過到嘅。即係討論亦都唔會加辯論嘅。咁但係喺個法院上邊，你冇得唔同佢討論下啩？ 咁係咯，你嗰、那個即係控辯雙方要辯論噶嘛？就呢、這個係咯，呢、這個支聯會結束一黨專政，點樣違反國安法咁呢啲咁嘅嘢係咪？ 支聯會其實個旗號是愛國添嘅喎， 係啊， 咁又點解愛國之下咁啊講呢啲嘢會有問題咧？嚇，佢都冇講推翻共產黨，其實絕對冇結束一黨專政，其實係進步啊嘛。大陸本身都有好多民主派㗎，係 啊，係啊，大陸自己話自己係多黨制㗎， 係啊，係啊，咁所以其實冇問題啊。咁我要討論一下啦，即係好似周幸彤咁講，就係即係唔使再糾結佢哋係咪外國代理人呢件事，直接揾話係你係諗住煽動顛覆國家罪咧，其實仲好，即係對佢嚟講就真係可以光明正大咁去辯論一下呢件事。係 啦， 嚇，咁啊，仲有就係跟住佢哋搜證啦，去到六四紀念館啦。 哇！真係警察拆啦，真係拆啦。 基本上其實佢咩都攞曬啦。 咁佢做咩要拆咗人哋個閉路電視咧？ 佢仲要換埋你個鎖添。 係咯，有權可以咁樣換人哋嘅鎖嘅咩？ 國安法下可能有。 哦， 香港唔同曬㗎嘛。係 啊，係啊， 係啦，係啦，即係其實係好多展品係一路已經擺喺度，同埋一啲係歷史嘅相嚟嘅啫嘛。 嗯， 係咯。即係其中一個好出名嘅就係有個男士當年喺北京天安門就攞住個膠袋咁樣。擋住坦克車， 坦克人， 即係嗰個都好大幅相係有呢度嘅，咁嗰一幅都俾佢攞走埋係做證嘅，即係其實呢啲嗰個都幾肯定唔係證據嚟嘅喎，咁樣去攞走咗，好似啱咁講啦，當然國安法下咩都得，咁但係我哋用翻基本法嚟講先， 係可以上庭做證物嘅喎，咁啊大家又辯論下咯， 咁啊， 究竟呢一幅相？嗰個人而家仲係咪生存咗？生存緊？ 或者係做緊咩咧？發生緊咩事咧？嗰度有傾下咁樣，即係其實都真係幾誇張，所有嘢俾佢攞走曬，搬屋咁搬，跟住仲要剪埋你個閉路電視嗰個電線，跟住就再 換埋你個鎖， 即係前常委阿蔡耀昌咁講嘅，咁又。同埋而家佢哋就繼續還押緊啦，即係其實係啱啱就宣布唔俾佢哋保釋嘅，就所以就要繼續還押。 因為今日過堂，跟住就唔俾佢哋保釋，係 嘛？係啦，咁又除咗啱啱佢哋話犯國安法啦，就煽動顛覆國家罪之外，佢哋都仲有嗰拒交資料罪啦。咁都係個法官點解唔保釋個理由咧？就係我睇唔到佢哋有原因係唔會再犯。即係同阿四十七人啊快必嗰啲一樣， 睇唔到佢哋 係啦，佢哋依然仲有機會咧，係 其實講真 啦，繼續幹犯嘅。 就算好似四十七人案，你而家就係告佢哋呢個，因為嗰個初選啊嘛，冇咗啦，而家都冇得選舉啦，對佢哋嚟講，咁點解會話佢哋唔會再犯？ 佢可能會做 再犯， 佢可能會佢哋會做其他嘢咯，佢哋話。 其他嘢還其他嘢啦，而家係講緊呢一單啊嘛。 咁佢又覺得其他嘢都 係同樣就係你支聯會唔交呢、這個資料俾警察， 咁你認為警察會再追佢攞資料咯噃？ 會會 嚇，即係再問佢哋攞資料，所以佢哋會繼續再唔交資料。咁、那個問題就係、是。咁如果你困咗佢，佢都係唔交資料 的。啊，同埋其中一個咧，就係、是、都叫小會嘅插曲，就係、是、其實支聯會即係嗰個組織都係其中一個被告嚟嘅、啊。但係呢個被告支聯會咧就冇代表律師。跟住個官問：咦，點解咁嘅？跟住話周恆雄話：我你拉曬我哋全部常委，我哋根本開會都開唔到，即係我啲人都俾你拉曬啦。我想傾下點樣去搞處理都處理唔到，即係。好似啲人咁講咯，即係講笑咁講，拉曬所有唔聽政府話嘅人咧，咁啊其實就搞掂噶啦。 咁 即係而家個感覺真係好似。 所以啲人話而家咩大亞洲係嘛，咪整緊個監獄咯，準備就係、是。即係所有呢啲即係唔聽話嘅就運落去大亞洲，其實即係講真啦，唔夠運嘅可能。 應該真係未必夠嘅，其實。 係咯。 唉，咁。所以就係支聯會呢件事就暫時係咁啦。咁其實即係我哋都好似周恆雄咁講，咁又期待呢個係一個點樣嘅辯論，點樣嘅審判咯。即係起碼，所以個周恆雄 係法庭啊，即係香港法院有冇咁嘅勇氣去咧？ 其實我都係咁話，即係會唔會係審下之後，其中一啲唔知咩嘅理由就話啊已經證據夠噶啦，其實就判刑都唔使。再講其他嘢啦，係啦，即係但係真係都係要再講就係、是、周恆雄真係好犀利嘅喺呢件事上面，我覺得即係佢首先佢係大律師啦，即係佢我覺得係好堅守到好信任法律呢個制度嘅。如果唔係佢唔會去到即係今時今日都已經大家知道已經有國安法嘅存在之下，佢都夠膽拒交資料，而嗰個拒交資料佢唔係。他是因為用法律的角度去出發的，他絕對不是主動違法的，我都覺得是，所以才這樣說的，當然可能我不懂事而已，所以就是周恆雄依然都是繼續堅持，我始終覺得就是留在這裡的人，就是他是一個很好的一個示範，究竟是可以怎麼做的，是的。 當然也不是呼籲大家學他這樣做的， 是我是示範是可以反面教材嘛，呼籲大家千萬不要這樣、即你即是要戴回頭盔先、現在不停都要這樣、不好意思、真的就另一件事就是其他即一些即是港元支援會啦，可以說還有其他即香港都是每一天都是發生很多不同的事啦，譬如城市論壇一個咁長壽嘅節目， 停啦，停啦，都係要停嘅啦。咁大佬啊，你而家下下呢個講啲嘢都會違反國安法嘅，咁你仲揾啲咩人上去個節目咧？ 咁啊係喎，你辯論嘅話，梗係有正反雙方噶啦。啊，咁譬如政府推個政策出嚟，咁你話係反對，其實嗰啲警察都已經可以喺嗰度等定你噶啦。 係咯。 啊！企停兩個喺後邊，喂！你講完未？講完就翻差館啦。 咁咪係咯？咁仲點可以即係揾到人上節目咧？咁、你話哦唔係，即係咧可以淨係。 譬如呢方面，我一路喺度鬧緊。 揾曬梁美芬啊，咩麥美娟啊，咩嗰扎人上去，個個都係啊，好，政府呢個政策好，乜政策好咁。 咁呢個仲叫唔叫論壇咧？應該要叫咩咧？但係如果譬如即係好似啱啱我想講就係、是，譬如消費券都派到亂七八糟啦，即係因為好多老人家阿叔阿伯其實唔識呢個用電腦，唔識網上登記嘅。咁嗰份實體表格咧就填完有錯， 仲要係 去到 議員辦事處嗰度幫佢填嘅， 都錯，即係證明後生仔都會睇錯嘅。即係社工幫佢填，你話啲議員係咪黃色議員，所以唔識填？但係有社工幫佢嘅， 唔係都唔得。嗰啲咧黃色議員咧，就全部都係幫嗰啲阿公阿婆咧係網上嘅，即係咧識得去揾黃色議員嗰啲咧，嗰啲阿公阿婆咧就冇問題。而係咧嗰啲咧，即係咧投票咗俾，哇！阿周浩鼎啊，好好嘅嚇，好關心我老人家嘅。咁所以咧，又送呢樣俾我，嗰樣俾我，我投票啊投佢嘅。咁啊，跟住咧呢個咧，5000元嘅消費券咧，又去揾阿周議員辦事處、周浩鼎議員辦事處幫手嘅。不過今日撲街咗咯，晨早就要由東涌撲到出去 太子啦， 太子 啦，係咯，太子嗰度。跟住，所以就係會唔會喺城市論壇，我喺度話佢，即係喂你消費券派得唔好，有冇搞錯？你之後如果仲有同類型嘅嘢咧，唔該你要 涉高枕頭諗清楚，你陳茂波條粉腸咁樣，都可能有兩個差佬已經係預備咁，一講完就翻警察協助調查。 其實你這個呢個咧，亦都係咧多諗咗啦。我咧嗰日即係我哋拉屎一次派口罩喺荃灣啊，啱啱上個禮拜，你派曬啦嘛，我哋啲口罩嗱，唔好再捐。俾我哋聯絡，我哋話要捐口罩俾我哋啦，千祈唔好啦，啲錢留翻嚟咧，捐俾啲有需要嘅，即係例如打官司嗰啲啦嚇。咁咧有個婆婆咧就係嚟問我哋，去邊度可以睇到今年嘅施政報告？嚇，唔知喎。往年咧，你會咧喺啲即係輿論度啦嚇。即係傳媒啊咁嗰啲，即係吹咗風出嚟啊！林鄭嘅施政報告，即係今年咧會有啲咩利民紓困？ 大概會點啦？ 係啦， 大概會點啦？ 阿婆婆就係想知道今年林鄭嘅政府有啲乜嘢利民紓困措施嚇？今年好似乜風都冇吹過出嚟喎、 啊。佢唔係佢有去啲中小學度諮詢緊嘅，不過得佢哋知，我哋唔會知噶咯。 但係諮詢完之後，咁施政報告好似幾時出啊？ 未出，應該就十月嘅。但是他現在一直keep住諮詢 緊， 但其實就算出之前都會有啲，即係可能係啦係啦，即係譬如有啲房屋政策啊，或者有啲政策個方針大概係點啊？ 但今年好似冇喎。 譬如當年他都會吹下個明日大嶼出嚟先，點啊？或者即係當年就係吹緊明日大嶼，究竟係填海計劃定係收棕地咁樣，都會去諗呢樣嘢嘅。今年就真係冇嘅。 係咯，咩消息都冇喎，咁仲使乜利民紓？ 冇辦法，因為個 冇諗過要利民紓困措施㗎啦。 因為啲資源都要諗點樣去拉人多過係點樣去令到個香港運作正常啊嘛。係 咯，即係以後再冇利民紓困措施㗎啦，婆婆。 林鄭仲盛讚啊，盛讚個立法會咩處理四十幾個草案，即係有史以來最破紀錄啊！ 係啊，快啊，係咯，咁嗰啲草案。又有啲乜嘢對呢個民生有益嘅咧？ 例如之前講嗰個嗰啲港管局嗰啲條例咯，即係有機會睇戲都唔俾你睇呢啲咯。係 咯 係 咯， 即係 呢個咧國安處認為你呢個係 政務司司長話 有唔妥當，即係咧就即刻咧你播緊啊， 播下都即刻開燈，係啦，查牌咁樣，全部唔准睇。啊！睇咗嗰啲唔知使唔使都要翻去俾人哋問下，喂！你啱啱覺得嗰啲嘢係點？啊！ 唉，真係。 所以香港就唔同咗咯，都係翻去你嗰個好鄰居講嗰句嘢，其實真係好啱嘅。例如即係保安局局長都唔同咗啦，即係佢阿鄧炳強阿先生同埋阿張建宗，即係前政務司司長，今日就 移交啊！ 唔係太平紳士，即係封佢哋做太平紳士。咁啊，鄧炳強最近有個言論都幾得意嘅，佢就話，譬如這個係關呢個袁家偉啦，就喺個類似監獄去聲援其他即係在囚人士，跟住就俾人哋話你滋事就入咗水飯房。咁呢個我覺得係懲教處理嘅一件事啦，可能我哋都唔係又知好多。咁但係鄧炳強咧。他作為保安局局長，其實他是否應該去想一些政策上面的東西，方針上面的東西，怎樣令到香港更加安全這些才是呢？但是他呢，就可能他也有想的，但他同時也說呢，他覺得這些呢，其實有機會是危害國家安全的。即是他說他們在監獄裡呢，譬如多了一粒朱古力，多了一個髮夾，對於在監獄來說，這些就是特權。他們呢，可以用這些特權呢去引誘或者令到其他人去追隨他們，咁追隨他們，他們又可以會令到他們不喜歡政府，不喜歡官員，所以其實這些都是一些顛覆國家的一些手法來的，甚至乎說可能他可以說我都顛覆的，因為我有探，我去探過快啲啦，有探過其他手足啦，咁啲手足都因為社會事件而入去收押所嘅，咁佢話呢啲咧其實都係鼓勵緊咧。就係話佢哋好勇敢啊，鼓勵緊佢哋繼續做呢啲咁嘅暴力行為咯。喂，佢係我朋友嚟喎，點解我唔可以探佢？呢人權嚟喎，係咪先？但係佢嘅意思就係話，我哋呢啲就係其中一啲內外勢力一齊顛覆緊國家安全。仲有就係六一二基金咁樣，即係話俾錢佢哋打官司都係嘅。咁其實法援都係啦，咁你咁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咁我真係冇錢，我都係要申請法援噶。 好多呢、這個即係嗰啲之前魚蛋革命啊，又或者你而家呢個反送中啊，咁嗰啲佢哋啲 其實最好都係申請法援 嗰啲， 都 係申請法援。 六一二個人道基金係好多時係幫佢做咗前面嗰 part， 一路去到有法援嘅時候，都係交翻俾法援處理。 係咯係咯。 咁係咪法援又要又係犯緊國安法啊？但係你諗住取消個法援咧？即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咁所以如果係咁講法嘅，係咪監房都要取消曬所有呢、這個收嘢？ 係啦， 出糧都唔準。 啱啱唔可以入嘢，因為佢都有講到嘅。呢啲佢亦都有，佢目不點名係石牆花啦，佢全部都冇點名嘅、嗯。但係大家都知啦，佢話有一啲機構就係、是囤積一啲嗰啲物資啦，即係可以入呢個收押所或者入呢個監獄俾在囚人士嘅物資，跟住話佢哋呢啲方式咧都係可能係一方面係敛財，另一方面咧又係助長呢啲顛覆國家嘅人嘅事咁樣咯。 即係咧，如果咁講法咧，嗱，即係我唔去評論啊，即係評論其實唔係，根本就係袁家衛佢哋嗰啲即係咁小事。如果你要講啊，原來咧有朱古力，有啲咩法夾咧，就會呢個係有特權。咁你首先要炒咗呢、這個丙咗呢個懲教署啊胡英明啦，上場咁耐，佢都仲繼續咧准許呢個監房咧係可以咧入物資去製造特權。講真啦，你話用物資去製造特權啊，南監就真係嚴重啦。我成日都聽到啲人講咧。即是呢幾多包煙仔啊就等於幾多千蚊啊。 啊有啲係咁樣講啦。 咁呢又唔知呢幾多包煙仔呢就可以有呢個炒飯食啊。喂我哋女監從來都冇出現呢啲嘢喎。所以呢你嗰個咁嘅 PK 胡英明啦、啊、簡直就係侮辱緊女監嘅職員。 同埋另一樣佢既然即係鄧炳強太平紳士佢都言之鑿鑿講到呢啲係即係直情係招攬一些人去形成一股勢力， 嗯、 其實呢些差不多是黑社會行為嚟嘅喎。 咁南監不嬲都有噶， 但係佢係佢入到去再招攬喎。咁其實呢樣嘢係咪即係懲教處的前線？ 咁咪就係、是、如果你咁樣就係、是、侮辱咗呢個懲教處嘅保安組咯。每個監房都有保安組嘅，喺大欖女監咧嗰、那個 I C 咧，保安組嘅 I C 咧仲係兩粒一辦，即係主任級的督察啦嚇，即係同呢個警隊的嗰個都係啦，警隊就是高級督察係咪？ 兩粒一辦好似唔止添㗎啦。 兩粒一辦，即係嗱一入學堂就一粒，跟住你 confirm 咗就兩粒，咁就升一級就兩粒一辦咁啊。喂，你呢啲咁嘅講法就係侮辱咗。每一個監房的保安組，喂，他們是負責收風的，喂，大佬，負責這個監房的保安的，哇，可以收靚，尤其是你講到女監，我真的，我真的覺得這個簡直就是， 我覺得最有趣就是他為什麼會覺得一粒朱古力，一個髮夾都是所謂特權，是特權之餘，還會是招攬到啲人一齊唔中意個政府，一齊唔中意個官員， 所以佢咪不斷咁話從而乜乜乜，從而乜乜乜咯。你用得翻英文去講嘅咩？呢啲咁嘅中文咧，中文係即係可以好虛無縹緲嘅講到係咪？但係又好似講到似塵塵咯。但係如果你法律嘅嘢、罪行嘅嘢，你不可以講得咁虛無、咁飄渺 啊！法律就係啊，等於所以就係我啱都講，即係鄧炳強舊時都客串呢個咩開心鬼啊， 嗯、 又同嗰啲即係演藝人咁 friend， 我懷疑佢真係自己一路都好想做編劇、做明星咧、嗯，自編自導自演呢啲咁嘅劇情、呢啲咁嘅橋段咧，即係做戲先有嘅啫、嗯，即係竟然可以喺監獄入邊憑住一啲朱古力、一啲髮夾就可以招攬到一班人形成勢力。嗯哇！真係，即係我入啲糖咯，我入啲朱古力落去就已經可以搞個幫派出嚟啦。對於佢嚟講，咁所以好似前線咁講，咁係咪要取消曬呢個入物資咧？係咪唔俾人哋探佢哋咧？嚇、啊！原來即係俾錢，即係唔好話俾錢啦，即係去幫一啲冇乜錢嘅人去打官司，咁係咪又唔得咧？咁即係法援又唔得噶咯？ 即係好多嘢究竟係咪咁咧？即係佢作為一個保安局局長，去到咁高級嘅官員，真係唔好真係噏得我噏啊，大佬！其實係佢講嘅説話令人厭惡咯，咁先係令人討厭政府咯。即係佢有少少智慧，有少少見地得唔得咧？講嘅 係，如果有見地嘅就唔會係佢啦。所以啲差佬而家即係係咁噶嘛？法律我講嘅嘢就係法律啦嘛。有即係。咩啊？有上必有咁嘅下，嗰啲點講啊？嚇，唔記得咗。 上梁不正下梁歪。 咁所以嗰啲即係阿 Sir 做嘢唔使你教嚇，又唔使講俾你知嚇。我話你犯法就係犯法，佢而家咪就係咯。即係就係有咁嘅上司，所以咪有隊咁嘅警隊咯。 拉咗還押，跟住有咩同個官講啦？ 咪咯。 咁最後就係講埋呢個啦，就係區議員就今日開始宣誓喎。 係啊， 終於正式宣誓啦。 嗯。 咁而佢個衣著限制都幾多啊？即係又唔可以著牛仔褲啊，有領嘅冇領嘅衫又唔得啊，咁樣即係全部都要攬喺官仔骨骨咁樣。咁 去宣誓。 去宣誓。哦。同埋閉門宣誓嘅。 哦。 係啦，跟住咁其中一個東區嘅區議員就 冇去喎。 係啊，蔡子強就即刻俾人 DQ 咗啦。 嗯。 咁佢都講得啱嘅，其實本身議員代議士呢樣嘢應該係監察政府，再幫助政府同埋幫市民嘅。咁 就唔係效忠政府嘅。 係啦，冇錯，因為應該係效忠一個，佢係效忠人民啊嘛。 係， 即係政府都係應該係。 因為佢係由人民投票選佢出嚟噶嘛。 同埋政府本身都應該係效忠人民啦，呢個冇問題噶嘛。嚇，唔會發過安法噶嘛，因為人民係重要過政府嘅應該。 嗯。 嚇。所以議員咁梗係效忠人民噶啦。 咁個政權而家係講一套做一套嘛？邊個叫你係講一套又做又係做嗰套先得㗎？ 咁所以就係即係已經開始一路喺度宣緊誓啦，就睇下會唔會有啲未辭職嘅都會俾人 DQ 啦。 係啦。 同埋 DQ 咗之後，究竟其實佢啲薪津係會點樣處置呢？其實到而家都唔知 道， 即係呢啲都係一啲恐懼嚟嘅，即係令到你更加無所適從。咁但係都係好似今日咁講啦，即係周幸彤就話咗俾佢聽，有啲恐懼我哋係要面對嘅。係 啦， 即係甚至乎如果即係我諗佢其實我哋唔好講香港啦，我哋講其他地方啲歷史啦。即係譬如曼德拉啊，譬如台灣有阿施明德啊呢啲，即係佢都係坐咗好多年監先再出翻嚟嘅。 嗯， 即係佢哋係預咗付出呢個代價嘅。 係。 咁但係我哋當然就係唔係哇佢哋付出就點啦？我哋唔使搞啦。咁我哋都要記住，即係我相信台灣人會記住阿施明德，南非人會記住曼德拉嘅。 嗯。 咁所以我哋香港人就自己識做啦，即係有啲人。有名有姓又好，無名無姓又好，每一次都咁講，一定要記住佢哋嘅，即係因為大家都係香港人嚟嘅，即係有啲嘢就應該未完嘅。點留喺度嘅人就仲可以做到留喺度嘅嘢，就自己去諗下點做咯，同埋承受風險可以去到幾遠咯。 係咯，就好似我哋即係人民力量咁啦，咁上個禮拜咁啊 last 上個禮拜日就 last 一次派嘅派口罩嘅活動就。最後一次啦，咁嚟緊，我當時同即係大家街坊都係咁講噶啦。嚟緊我哋會有咩行，即係仲有啲咩活動啊？咁或者點咧？咁其實都未知噶，見步行步咯嚇。咁好似就算我哋而家人民主場呢、這個節目，咁我哋為咗都係堅持發聲咁樣。咁但係你話我哋可以去到幾時啊？唔知噶，真係都係見步行步嘅啫。而家即係個政權係不斷咁樣去。針對每一個團體噶嘛，咁幾時輪到我哋？唔知喎，點知啫？係咪？我又冇水晶球，但係總之就係、是可以有嗰條罅，就係、是、去嗰條罅度。 我哋守法嘅，我就係嗰條罅係入得噶嘛，即係既然我係守法嘅，我絕對冇顛覆過任何國家政權。只係見到新聞係咁，就講下自己嘅睇法。我絕對唔係令人係想討厭政府嘅、啊，我就係想話俾大家聽，我啊政府仲容許我哋咁樣喺度發聲，係啦，好多嘢係啦，好多嘢大家大家心照啦。總之就都係用翻你個鄰居嗰句啦，香港係唔同咗嘅。咁但係大家 究竟係 你 選 擇點樣樣嗱適應就要㗎啦，你點樣去選擇？即係點樣 嘅生活啦？ 係啦， 咁就係啦，咁就係大家自己嘅選擇啦。 咁其實我都適應緊㗎。 係，我都適應緊，每個人都適應緊。 不過你嗰個適應係你自己可以選擇點樣樣情況，即係點樣樣嘅。 係啦，即係可以調節㗎嘛，即係煤氣爐咁樣，你可以熄細啲個火㗎。你唔等於一定要一下就熄咗佢㗎嘛。 係啦。 即係大家自己諗啦。咁就今日時間差唔多啦。 哦，好㗎。 咁啊，下個星期始終因為可能。仲有其他工作啦，大家都，所以就留意翻可能人民主場嘅人民力量嘅 Facebook page 咧，就會 係咯，下個星期幾時咁 比較知道，應該到唔會星期二啦。我相信嗰日係大家中秋節，咁我哋就所以要留意 中秋節，我做唔到啦。 係啦，所以就要留意人民主場嗰個人民力量嗰個 Facebook page 啦。係啦，咁希望大家會繼續支持啦。咁係咯。 OK， 好啦，拜拜。 拜拜啦，大家堅持落去，拜拜。